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8集，交锋。 那姑娘是不是生病了？ 众人都一愣，包拯赶忙打圆场。 公孙先生是当世神医。 满朝文武松了口气，原来如此，虚惊一场啊。要是真的挑一个带回去，那可丢脸了。穆兆堂神色微微一动。 我族的姑娘都健康得很，若是先生想要带回去做姬妾，自然可以。若是说看病，还是免了吧。 公孙被一口茶水呛住，张大了嘴，还红了张脸。 干嘛要带走做妻妾啊？又不认识。 满朝文武都瞧着包大人，那意思是包大人不要紧吗？这师爷这么老实的，反应还慢。倒是赵普趴在桌子上笑了半天。 这书呆纯呐。 正在众人哭笑不得之际，就听一个凉冰冰的声音开口询问， 想要就能带走。 众人的目光又刷啦一声挪到了出生这边，原来是白玉堂。展昭也看了看白玉堂。 他根本就是个中原人，为何会变成西南穆赵国的人？ 穆兆堂皱眉看了白玉堂一眼，一看倒是一惊。 好俊美的男子，阁下又是何人？ 白玉堂放下杯子没回答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说， 我府里前几天丢了个丫鬟，长得跟她一模一样，连下巴上的痣都一样。那丫鬟走失了好几天了，她娘身体不好，想闺女想得茶饭不思，眼看就撑不下去了。若是想要你就给，不如让我带回去伺候一下老人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疑惑这是白玉堂随口编出来的借口呢，还是真事儿？真事儿未免太凑巧，假的吧，有必要这么编吗？这位姑娘貌不惊人，以白玉堂的风采，在倾国倾城的，只要她说句话，估计也乖乖跟着走了。赵真看了一眼赵普，赵普对他轻轻一点头，于是赵真就笑着帮腔： 穆教使者，如果真能如此就太好了，这位姑娘留下，我朝必不会亏待。 穆兆堂沉默片刻，一改刚才的大方，变得有些不舍。 我不过是说笑而已，我这几个随侍跟着多年了，视若姐妹，怎么舍得送人？ 在这里坐着的那些使者聪不聪明不好说，但是满朝文武能进得这个院子的，都是人精里的人精。如果穆兆堂大大方方把丫头给了白玉堂带走，那众人都不会怀疑，甚至有人会怀疑白玉堂的意图或者目的。可他这么往回一收，显得很心虚，那就有些问题了。此时八王也突然开口，他说话声音十分温和。 几位姑娘不苟言笑，面色苍白，是否真的身体欠佳？别是水土不服了，不如让公孙先生给诊诊脉，既然与女使情同手足，可不好怠慢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看了八王爷一眼，第一眼看见觉得他是个老实甚至文弱的人，原来不是，这话说的滴水不漏。穆兆堂犹豫，似乎为难，这回更是让人看出不妥来了。一旁姚素素则笑了一声： 哼，穆兆刚刚兴起没多久，貌似还是个女儿国，满国的女人战斗力倒是很强，不过那些女兵都有一个特点，木头人不说话，样子各种各样的都有，打起仗倒是不要命。 姚素素话里有话，众人都听得来，摆明了就是告诉你这个穆兆国有问题。展昭之前连听都没听过穆兆国一事，不过这次来的使者共有几百，谁知道谁是谁？ 这边坐的20多人，只不过是因为国土比较大，地位比较重要，还有很多都在外边坐着呢。这时有宫女上菜，赵祯叫众人别太紧张，先喝杯酒。展昭看了赵祯一眼，就见他举杯的时候对身后的太监做了个眼色，那太监就转身出去了，不动声色。之后赵祯再没谈穆兆国的话题，关于那几个姑娘他也没再问。满朝文武心照不宣，继续喝酒聊天。 会不会真的是杏儿？ 白玉堂默默点头，他也有此怀疑。这时有个粗嗓门突然开口，吓了这边众多文官一跳。 皇帝陛下。 众人望过去，这使者貌似是吐蕃过来的，够分量，那块头起码300斤。赵普回头看折影， 那胖子是谁？ 紫影摇头表示不认识。折影想了想， 貌似是吐蕃那个将军，叫塔木达的。 塔木达，塔木，怎么突然胖成这样？ 可能是没仗打，他又喜欢吃，于是悲剧了。 吐蕃大将军的马有点可怜啊。 塔木将军，何事？ 今日良辰美景，不如我们摔跤助个兴怎么样？ 这塔木达一看就是个二愣子，良辰美景歌舞助兴还差不多，摔跤助兴。展昭端着杯子没留神，呛了一口梨花白，赶紧捶胸口。白玉堂放下杯子，帮他拍拍后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过来坐在了展昭身边的小四子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给展昭揉胸口。朝臣都觉得倒胃口，这好好的清风明月喝小酒，看大胖子摔跤有什么乐趣可言？赵祯看赵普，那意思是，你来吧。 哎，塔木达，你想跟谁摔跤啊？ 王爷就算了。 为什么？ 我跟王爷又不是没摔过，怕了你了？这次好不容易来了中原，得见识一下中原武学。 塔木达自觉精明了一个，这里除了赵普和赵家军那几个将领，他谁也不怕，毕竟放眼望去，对面全是瘦条条的文人样。 赵普以前跟他摔过？ 王爷在战场上跟他打过架，他以前顶多200斤，最近胖的都不像人样了。以前他还算威猛的，不过在这场上跟王爷一交手，被王爷来个倒栽葱，直接插地里了。欧阳嘴巴欠，还说让吐蕃将领别救他，救回去怪浪费粮食的，干脆种着浇水施肥，看来年能不能开花结果。 不如 赵普瞧了一眼，看到展昭正把杯子放下，准备去加一筷子蟹黄压压刚才的酒味，他微微一笑，指着展昭， 不如你跟他比吧。 展昭举着筷子转脸看赵普，赵普指了指对面那胖子， 展兄有没有兴趣摔摔跤？ 展昭扭脸看了看对面那胖子， 哟，哎呀，好肥好多肉啊。 塔木达差点笑喷了， 赵普是糊涂了吗？找个这么秀气的年轻人出战，这人才几斤，别说摔跤了，直接一个手指头碾死他。 展昭有些嫌弃，那么胖一个，就转脸看白玉堂。 你有兴趣没有？ 白玉堂端着杯子没做声，半天憋出一句， 太丑。 王爷，你是看不起我吗？起码找一个威武强壮的汉子跟我过招嘛，这么瘦。 展昭嘴角就抽起来了，火直往上窜，又来了。白玉堂伸手轻轻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 稍微收着点，杀了使者就不好了。 宰了他太便宜他。 胖子出来，爷教你什么叫摔跤。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 赵祯端着茶杯悠闲地喝茶，文武百官都默默送了塔木达一句保重啊。 不知天高地厚的胖子。展护卫看着很生气，于是后果应该很严重，又于是清风明月真的有好看的来助兴了。展昭往外走，白玉堂眼神往他身侧一溜，就看到那像杏儿的姑娘莫名看了自己一眼，这眼神很古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